贵妃醉酒。 Thank you. 最后是宇宙风。 Thank you.

是那个气，哎呦，亲家母，你老好啊。你在笑话我，喝酒我醉了。亲家母，我告诉你吧，今儿个我忒高兴没醉。咱们老姐俩说说知心话吧，啊？你问我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？亲家母，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呢？哦，你想听真话。亲家母，我告诉你，中国府一顿螃蟹宴20两银，够咱们庄稼人过一年呐，我看着真心疼啊。

好东西，你哪能一点也不动心呢？ 小伙子，我告诉你吧， 这就叫8月15云遮月，正月15雪打灯。君子身后有人敬，新换新来请欢请，拜拜。 你在这儿做啥呢？ 我在这儿。 那边一年以后可出了大事了 啊！快走！等等，那一年以后出大事，现在你哪都知道了？ 你别说废话了，再废话就赶不上了。快点，快点！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假设交通外观。一世凌弱，辜负朕恩，犹如祖德，着革去世职，亲自。 青马桥， 的是风流梦，成盘托重，做的是白日梦，方丈是夜云，做的是发财梦。啊，风花雪月多的是那红楼梦，鸡飞蛋打多的是花凉梦，神魂颠倒多的是痴情梦，痴在年华多的是天堂梦。荣国府吃到一场离散梦，给后人敲响不打自明，不打自明，不打自明的钟啊。 小姐，这不是肚脐眼拔火丸，你没病找病吗？不是， 我说你那个良心都是狗的，人家风光的时候削尖脑袋往里头钻呢，赶上人家倒霉了，就跟躲飞点似的躲着人家，咱们还念人呗？你们俩听妈的，咱们赶快去柴家银子，就是出房子卖地，也要把乔姐赎回来。 对，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。 哎，人意思，听母的。 好，咱们分头行动，去救乔姐。 走。 啊， 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巧姐的舅舅只图银子，把舅舅给卖了。 你说什么？ 乔姐也不知被卖到哪儿去了。 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我的闺女，你在哪儿呢？ Thank you.

心上，大观园一难事，请一进来， 走。

驱马自 俺这个咱比得天也比天那深，天我是在地老